尼拉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我是 Mandy。 较早前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丁角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在果栏。长沙环道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东京街的第三线，同埋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长沙环道的快线，而家是封闭。重阳封路方面，在沙岭直到下午的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将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前往扫墓，而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敏感度交界处咧，亦都会临时封闭。港铁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到今晚的7点，部分东铁线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会局部开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近年成日听绿色建筑究竟系乜嘢嚟咧？ 喺天下种多啲植物咪得咯。 你唔惊冧屋啊？ 你以为种绿色嘢就系绿色建筑啊？ 计我话咧，就应该四边四面整晒落地玻璃，将啲太阳光引晒入嚟，啲下灯都唔使开啊！ 哇，夜晚咪热死人！ 边有咁简单啊？绿色建筑其实有好多学问喺里面噶。想知更多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有李慧妍、周家俊同埋赵善恩主持，到时见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星期日啦，10月25日，我哋又见面啦，曾志豪。 系啊，中女彭程你好啊， 各位听众都好啊， 吓。系啦，今日系重阳喎。 系啊，重阳去 登高拜山， 登高拜山系啊，做呢件事都。一年一次都好應該 的， 真係、 啊。要嘅要嘅，係啊。咁啊，而家疫情又好啲啦、 嗯， 上高山應該 OK 嘅。 哦，佢直情係好多人上高山。我啱啱先至睇呢個報道， 佢話一啲行山徑咧，咁同埋嗰啲山坡咧，因為依幾排疫症都犀利啦，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咁啊，大家趁住假期嘅時候咧，就會去行下山啦。話個山坡嗰度咧出現咗一個光秃嘅情况啊， 因为俾人踩到冇咗啊。 一嚟行得多啦，二嚟可能咧就系开辟啲路径咧，即系其实就提醒翻 路是人走出来的， 是的，但是咧乱咁开发也是不对的。 哦，系啦， 咁就 错路啊呢啲， 睇落去嗰个嘅山坡就好似出现咗一啲花，可以形容系花咗嘅情况。总之就系，即系唔系绿油油啦， 即系俾人哋乱咁浅踏草地，周围行。所以就行到咁樣， 係啦，係啦，咁我所以同埋垃圾啦，當然啦嚇，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即係自己垃圾就自己帶走翻啦。不過又真係大家都好明，你運咗咁耐咧，你唔趁住假期嘅時候又鼓勵大家行山，咁一定可能就會水泄不通啊，排隊排長龍啊，垃圾又多咗啊，又行到嗰個山可能真係有啲光光地嘅情況咯，真係啊！ 上得山多，終於禿咯，而家個山就俾人行到禿曬咁樣，真係 禿字都有啲驚。 大吉利是啊，真係。同埋咧，呢個禮拜有啲新聞咧，可能會令你諗。啊！以後會唔會更加多人出咗嚟行山呢？ 哦，一定會， 因為多咗人呢，佢真係需要散心啊，心情好鬱卒，需要散心。 你講得好啱。 係啊，咁啊，喂，呢個都係你前本行嚟。係 啊，航空公司你知道係啦，國泰港龍啦，係啦，佢哋即係大裁員嘅呢個事件咧，好不幸。即係我都身邊有幾個朋友，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就係啦，冇咗份工咯。 有個命中率實在太高啦！喂，大佬，佢成個 brand 唔見咗喎，而家 係啊，嗱，即係你話我嘅老本行呢個當然啦，因為我以前就做一間英國嘅航空公司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其實佢已經香港冇一個分部噶啦。咁但係咧做咗幾年之後，其實有啲同事咧佢哋都轉咗去港龍嘅。咁啊，跟住有啲啊，當然繼續做空姐啦，已經做到即係高級。有啲咧就係做 training 噶啦，已經嚇。咁但係係啦，而家冇辦法，成個集團都即係 冇咗， 成條航線都冇咗。 所以咧，喂，咁你啲 friend 咧，如果佢有翻咁長嘅資深嗰啲咧，佢係咪已經經歷過咧？即係佢哋咁講噶嘛。本來係由鄧達志設計好靚嘅港龍制服，係人人稱羨嘅。去到後來咧，就變咗。佢哋自己空姐講咧，就係話佢哋淨係可以著咧，好似國泰啲布碎咧，即係愛嚟做制服咁樣咧，即係好似一個風光無限，然後去到咧就即係歸於平凡嘅一種咁樣嘅階段。佢哋係咪都經歷曬咯？如果咁， 佢做咗好多年㗎啦， 係咯，實係咁。 我諗同埋即係好似我哋呢啲中年咁嘅年紀，都經歷咗航空業。都好開心，好輝煌，大家即係四圍飛， 係啊，冇錯。 跟住去玩嘅時候，去到而家冇辦法，成個疫症嘅影響底下，唔好淨係講香港，全球我嗰日睇啲報道講，全球43間航空公司都面臨大裁員啦，有啲直情接埋咗，都係冇咗添啊！仲有航空相關行業，唔好淨係講話航空公司，即係嗰啲什麼清潔啊、catering 嘅，即係嗰啲餐飲嘅業務啊、揸車啊嗰啲， 冇咗啦， 冇曬啊！ 但係咧，你一講開呢、這個即係航空咧，我突然間諗起咧，有啲咩變化會即係出現咗咧？電視台咧又咧有兩款節目咧，嗱我強調兩款，有兩款節目咧，我諗你有排都唔使拍啦。其中一款當然就係衝上雲霄系列呢啲 啦。 你諗下嗰陣時唔單止香港，你就算睇日本咧，嗰陣時我仲好記得啊Good Luck 啦，木村又有啦，咁跟住好多嘅。嗰陣時唔知咩森田公子嗰啲咧，都拍好多。總之就係佢哋日本版嘅《沖上雲霄》啦，幾咁令人哋好似即係羨慕啊、光明啦、啊，同埋好得意喎。你睇咁多呢啲劇集咧，你冇見過拍航空業嘅呢啲劇集咧，係會有失業嘅困擾嘅。你好少喺個劇集裏面咧，佢會無論係機師定空姐咧，佢就話死啦！而家俾人裁咗啊，冇曬咁，因為係啦冇啊嘛，因為點解咧？嗰陣時佢哋都話好多都係航空公司合拍噶嘛，即係佢唔會自己電視台就自己嚟啦，佢要借飛機嗰啲啦。咁航空公司合拍，佢點會俾你講啲咁衰嘅嘢啫？ 咪呢個當然啦， 係咯。 但係而家現實個情況 係啦，你諗下，我而家都唔知幾想佢開拍《沖上雲霄》第三集啊！因为佢肯拍嘅话咧， 有冇得冲上去先得？ 系啊，所以点 冲上去机会都少，啊咪都有，但系冇咁多人。 少咗好多，系啊，你都唔知几渴望佢仲会有。同埋咧，你谂下，如果而家你再拍咩冲上云霄啊、Good Luck 第二、第三集咧，可能你见唔到嗰个演员个样噶，因为佢要戴口罩噶嘛。 啊系， 分分钟佢拍紧嘅时候咧，你都唔知个疫情过咗未咧。佢要反映现实嘅话咧，可能就全部好似我哋咁样咯。 哇，戴啲好靚嘅口罩，跟住上台見到個樣咯。 而家要拍嘢都唔係容易啦，喺香港。 所以我話呢個好慘咯。 係啊，呢個題目會唔會真係都變咗？暫時嚟講啦，都變咗歷史啦。因為畢竟你諗下以前講起做空中服務員啦，包括空姐或者空少啦， 係陽光明媚， 甚至乎係做機師啦，係啊，都係大家好羨慕嘅一種。職業 冇錯， 即係你覺得哇，一種專業啦，當然可以四圍去好開心啦，自由自在等等。但係而家咁樣一個浪咁樣冚埋嚟咧，即係好唏噓啊！其實真係好老實講，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衝擊，一個好大嘅時代嘅改變咯。 咁你知唔知道我頭先講話有兩款劇集咧、有排都唔使拍咧，一款就係航空業啦。 航空業 係 啊。 你知唔知第二款係咩咧？ 係乜嘢啊？ 頭先你 high 邊講咗個名字出嚟，其實 係咩？ Yeah。啲人話咧，應該有排都唔係幾容易拍到咯，拍到都唔知道上唔上到咯，上到都唔知道有幾多人睇咯。 係咩啊？ 咪就係最近有一出話就係時代啊嘛。 哦，係 啊，因為我見到有個佢個新聞就係話一班即係以警察作為背景嘅電影，咁啊就想上畫，咁點知咧就遭遇好多唔同嘅阻撓啊！有啲就話冇戲，又話本來就九月公映嘅，到而家都十月底啦，都未有啦。 好似都有呢啲阻滯。係 啦，就算話咧咁啱講到就話，喂，我哋會喺某一條院線上映咧，個院線老闆出嚟澄清冇呢件咁嘅事啊。係 啦，點解嘅咧？真係。 係啦，咁咧我見到有個評論咧，佢就咁樣有個唏噓，佢就話：你諗下嗰陣時。香港無論電影定電視，大量都係同警察故事有關嘅。 其實都係㗎。 係啊，嗱，你咩新扎系列啊，有好多系列。 多啦。 電影又係啦。 係啊，唔使講。 佢話啊，而家又唔同曬喎。 嗯。 即係反而好似拍完之後咧，即係想上市啊，面世嘅機會咧就好尷尬。 上畫嘅機會。 係啦，上畫機會尷尷尬尬。咁你諗下，真係嗱，呢兩個都係制服嘅團隊。 嗯， 呢兩樣都係一啲咧，即係以前咧喺香港 電視或電影見到， 仲要係好風光一定係收得嘅題材咧。哇！而家基於唔同嘅原因，都有唔同嘅打擊。 嗱，不假，我打下圓場先。其實咧就 我邊有尖到要打圓場、啊？ 其實咧就真係唔係淨係呢啲所謂嘅題目嗰啲可以拍嘅。我有時咧即係八卦到啊！ 做咩啊？ 咁淨係話喺本地嘅電影啊，要開戲而家 好 難啊！ 有、我諗，如果你開醫護嗰啲，咪有咯。現成啊，成套制服啊，仲要係每一日都唔使飛紙仔添啊！ 唔係，所以即係其實係成個行業啊，即係唔好講話淨係航空業，其實即係連帶當然係電影啊，又做展覽啊，做演藝啊，有好多都面對呢一個情況咧。啊，真係一個寒冬嚟嘅，不過咁都喺呢段時間都希望大家即係意志都真係希望要堅定啊！大家唔好意志消沉，真係 有人苦中就都唔知係咪叫作樂啦、應該咁講，佢就除咗咧唏噓大家冇一份工之外咧，有另外一種唏噓嘅，就係有人喺網上面就問：死啦，係咪以後咧想揾到一個空姐嘅女朋友或者空少做男朋友嘅機會咧，係更加微乎其微啊！ 真係， 因為嗱，以前大家成日即係 機師啊，仲要 機師從來都唔知點解諗，唔敢拍高攀， 因為係空姐同埋機師一對， 你好似覺得佢哋一對嘅，但係以往咧好多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咧。男嘅就梗係成日發夢啦，有冇個空姐做女朋友呢？咁啊，相對又少啲嘅，好少女仔咧就話想揀空少做男朋友 嘅。哦，我都未聽過。 好少有咁講喎，你話想揀金融財進係有嘅。係。咁但係而家點解啲人會有呢個唏噓咧？就話慘啦，嗱，成個 brand 唔見咗啦，又裁咗咁多人出嚟啦。固然佢哋冇一份工就好陰功啦，但係跟住你話對嗰啲咧情場少男咧，佢就話。咁咪即係少咗批空姐咯。咁、我想揾到個女朋友，而佢咁啱咪空姐嘅機會，係咪進一步下降咧？ 係啊，我哋翻嚟都可以係咪傾下？ 係啊，真係。 即係係啦，呢、這個時間真係非常艱難啊！大家都明啦、啊。 你係前空姐，殺住先啦、 啊。唉。 Embrace the breeze tenderly. Then you and I came wandering by and lost in the sun. Were we?The shore was kissed by sea and mist tenderly. Natalie Cole 嘅 Tenderly 啊，咁啊，中女宅男撒很大，继续陪住你啊，彭晴有曾志豪啊，吓、 啊， 加油、啊！我哋继续真系要 系啊，就讲开呢个星期就其实就有呢、這、一个航空业大整整缩啦，真系可以咁讲。咁啊，除咗你话喺饭碗啊经济嗰个角度之外咧，嗱，估唔到嘅咧，中女宅男里边咧都引起人哋喺网上面呢一种啊，我可唔可以叫呢种系一种幻想破灭咧？ 不嬲，大家都都想系有个空姐女朋友嘅， 系啊，好大嘅追求啊嘛。咁结果咧嗱，即刻有人就发出呢个悲叹咧，就话以后想揾到嘅机会再少啲啦，因为个市场供应又紧绝咗。你有5000多个唔见咗，虽然话唔系全部都空姐啫。 就算有得做翻啊，嗰个待遇都差咗好多啦。 系咪待遇固然系啦，咁跟住咧有人发起第二啲嘅即系另类民调咧都几好笑噶。佢就话啦，我个人觉得咧，如果一个香港男人咧，你冇一个咧做，佢仲要讲明指定嗰间公司，冇呢一个即系国泰嘅空姐做过你女朋友咧，佢话你都唔好当自己系真香港人啊咁样。 嗰啲反应点？我想 又迟你，跟住一时之间咧，嗱，我开头以为啦，啲人群情汹涌咧，一定系攻击佢啦。点知我见到好多人咧就话，我系真香港人，我有一个，有啲就话我有两个。咁我咧，我将呢个 post 我见到喺我哋自己唔同嗰啲围内一啲 group 里边咧，咁细型嘅聚会啊，嗰啲 group 里边。那個命中率都唔知幾高啊！ 好多空姐女朋友，好多曾經、即係有人有空姐女朋友， 有四五個都舉手咧，就話：咦，我有兩個啊，我有一個啊，都係 X 啊咁樣咧。跟住話點解個個都好似咧，身邊總有一個即係空姐嘅伴侶咁樣嘅咧？咁亦都有人有抱不平嘅，佢話：喂，平權喎、啊，點解唔可以有一個空少都當係真 有咧？ 係啦，嗱，所以真係陰公嘅。頭先我哋都問到第一個問題。你从来只是听到啲男仔羡慕、渴望想有空姐女朋友，好少见你哋啲姊妹咧系调翻转话，我有个空少咧，咁我就好开心啦。 喂， 我想问点解咧？ 喂，我其实我好明点解嘅，系咪？你做得空姐，你做得空姐嘅，点解你会咁想有个空姐女朋友啊？ 你觉得佢同你出到嚟咧？就有引嚟艳羡目光咯。 点解啊？ 因为佢又光鲜亮丽， 因为做得空姐起码都有咁上下质素啊嘛。呢啲 样又靓，跟住讲英文又啦啦声。 呢啲系一个好客观嘅，即系一个条件啊，或者咁讲啊。 咁空少啦， 空姐系咪？ 咁空少啦， 空少都系呢几年先至多咗男仔。 你嗰个年代有冇空少？ 有，但 都有啦， 但系一班，譬如我喺我哋一班同学里边咧，可能系我哋一班有20个人咁先算啦，都系一个。 抢唔抢手？ 至到兩個， 搶唔搶手啊？ 冇 質素好唔好啊？你印象中 冇啊？ 冇嘅意思係咩？冇質素， 冇話吸引到啲同學。哎呀，我中意佢，哇，好靚仔，冇。 不過我都覺得 零，因為佢已經有女朋友啦。 哦，關事啊！ 佢已經有女朋友， 關咩事咧？ 唔係啊，真係噶。 唔係啊，我話唔關事噶。你講緊一種遐想啫嘛。 冇啊， 都冇。 係啊， 定係因為普遍咧，空少嘅質素係唔夠空姐嘅咧？ 嗱，我又唔敢講。一定有靚仔嘅，不過你又會見到，即係好 似多嘛？ 你有幾可見到護士會揾翻護士啊？ 護士 都唔係淨係女護士啦，夠有男護士啦。 唔係， 咁點解啲人成日話護士同護士就會想同醫生一齊啊？係咪？ 護士想同病人添？ 哦，嗱，唔得噶，咁樣違反嗰啲咩條例㗎？ 唔得嘅咩？ 好似唔得㗎，係啊，我哋唔好亂咁講啊！ 佢出咗院之後，佢變翻好人㗎啦。 佢出咗院之後， 唔係佢唔係好人，變翻普通人，變翻普通人㗎咯。咁都唔識得啊！ 嗱，呢個我就唔知呢啲咁樣嘅道德倫理嘢，我就唔知道。我就係知道，如果佢係做緊病人嘅時候，我喺醫護就唔可以發生呢啲咁，即係醫 病 患 唔 可以咁樣嘅關係。 如果唔係佢嬲起上嚟大大支針筒咁點算啊？真係咁樣，佢出咗院咪冇事咯。 係。 唔係 出咗院嗰啲我唔知道， 佢就唔係病人咯。 即係好似你放咗工之後，可能即係係啦。 唔係，但係如果你講翻咧，點解男仔會揀空姐，好少女仔會揀空少咧？我其實諗到一個好啲嘅原因。 是什么原因啊？ 我觉得更加权威一点。更加权威一点。空姐或者空少都是 叫做工作無定時噶嘛，成日都唔喺身邊噶嘛， 係啦， 冇錯啊，唔好講機師先啦。點解男人中意揀空姐呢？除咗樣靚、身材正、嗰抽嘢之外，冇錯，男人係唔介意個女朋友唔喺佢身邊，因為你唔喺我身邊，我咪揾你國泰唔喺度，我咪揾港龍咯。港龍唔喺度嘅，我咪揾華航咯。以前嘅諗法啊。但女仔 哇，真係好多幻想。 係啊，但係女仔唔係噶嘛，你哋女士咧係好叫精忠啦，又好堅貞噶嘛。你哋唔會因為咧想個男人成日唔喺身邊噶嘛、 哎。或者咁講啦，現實一啲咧，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咁你都係想揾個比你可能揾錢多啲嘅，咁所以佢哋好少向上、向平咁隔望，係咪向上望會多啲咧？ 我覺得因為你做得空少其實都唔錯嘅，但係點解啲女人咧好少？你聽啲姊妹會嗌呢個職業咧？你點會中意揀一個成日唔喺你身邊嘅男朋友咧？ 啱， 係咪啊？ 係啊， 你都唔會噶嘛嗱，學你話齋，咁你又揀金融財進，佢哋仲忙嘅喎，咁起碼佢份人工再多啲咯。 咁咪係咯，呢、這個咪就係嗰個現實咯。 佢再誇張啲啊嘛， 係啊。 所以男仔同女仔喺一揀起上嚟咧，就爭好遠嘅。其實你都見到㗎，呢、這個禮拜咧有咁多唔同嘅人話要幫空姐咧。 係啊，哇，多到不得了。 冇人話要幫空少。 我真係琴日。即係前幾日先至收到個 message 就話啦，誒、你有冇啲耳機？即係係啦，空姐朋友介紹俾我，如果佢哋冇嘢做嘅話，咁我保險嘅即係公司嘅 團隊 可以向大家招手啊。係 啊，點解冇人關心空少啊？ 係啦，仲有啲做 research 噶啦，仲有一啲就係做旅遊噶啦，仲有做咩話？仲有 marketing 嗰啲， 地產都 有 啊， 地產係啦， 但係都係冇益空少噶。 係啦，點解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咧？都真係 因為男人唔使人幫。我哋男儿有泪不轻弹， 唔系我谂佢招手嘅意思，其实即系系啦，空中服务员男女都啱嘅，系咪啊？ 讲系咁讲啦，我哋男人都系俾人欺压噶啦。 唉，希望大家快啲揾翻个新嘅饭碗啊！ 让你没法为我安定，宁愿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你没有愉快心情，害怕描述谁欠你情，黑了倦眼都侧耳倾听，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吻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吻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爱是我的爱，若毫无价值，为何值得流泪，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大幅裁员，当中大约5300人是驻港员工，国泰港龙航空亦都即时停运。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话：，明白受疫情影响，全球航空业都裁员，但国泰航空在货运业绩表现有增长下大裁员并不合理。他又话：，国泰要求留任员工签新的合约，等同将全部人解雇再重新聘用，聘用条件亦为第二次裁员埋下伏笔。吴敏仪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话。在宣布结束国泰港龙航空业务的同时，大湾区航空准备申请营办的航线和港龙重叠，质疑时间上是不是太巧合。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陆颂雄认为不适宜在港龙结束一事上太过阴谋论，而国泰大股东太古集团和国航应该考虑旗下会不会有其他工作岗位可以吸纳被裁的员工。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医管局员工阵线等六个工会调查发现，94%员工不同意重聘已退休的管理级人员。六个工会在今年九月以问卷方式访问近900个医管局员工，超过90%人认为长期垄断有权力的职位容易造成腐败专权。此外，超过80%认为会阻碍晋升机会，打击员工士气，认为重聘计划应该只限于前线临床人员。今年五月，医管局公布十月退休的医生罗振邦明年一月出任九龙西联网总监。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批评容许管理层退休后续任的做法是违背计划增加前线人手的初衷，说医管局打破过往规矩，令员工升迁制度变得混乱。今日是重阳节，在四人限聚令底下，市民要分批扫墓。在将军澳坟场，不少人带同鲜花同祭品徒步上山。有市民说，今日来扫墓的人比往年少，天气亦都不错，即使要戴上口罩上山都不觉得辛苦。亦有市民说，虽然经济转差，不会减少买祭品。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西的一个教育机构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最少24人死亡，50几人受伤，死伤者都是15至26岁的学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内政部说，那个自杀式袭击者试图闯入教育机构那阵被保安人员阻拦，之后引爆身上的炸药。这间教育机构位于喀布尔以西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袭击发生的时候，几十个学生正在上课。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一间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同大家讲一讲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柴湾，直至今日下午7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歌连陈角道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暂时封闭。另外，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有紧急水务工程，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一段慢线临时封闭。另外反方向，而家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在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 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喺窝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想都不是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的，是他的心态，他还有没有一个少女心，如果他还有的，我想都不可以叫他做中女的。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波，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女宅男山大，有彭程真、钟志豪嘅，钟志豪嘅 系啦。嗱呢、這个礼拜开始咧，咁啊彭程就做紧呢个敏感时刻啦，咁啊好敏感啦，又讲啲好火辣嘅话题啦， 咁啊性嘅话题 系 都系好贴身嘅话题嚟嘅， 咁就啱晒啦。经过咗吓呢一个礼拜你嘅敏感训练之后啦，咁啊嚟到而家呢一刻，同你讲翻啲。你可以摆落敏感时刻度，再将佢发扬光大嘅题目。 嗯嗯嗯，系点啊，曾志豪？ 呢两个字讲出嚟，我都有啲，哎呀，不能开到口，不敢启齿啊！真系， 嚟都会发生喺你身上，唔 系？系啊，因为呢两个字听落好惊嘅，乱伦。 哇， 系咪好惊先？ 惊啊！ 系啊，但你唔使惊，即系可能啲人话你哋唔系咁大胆系嘛，录音啫，都唔使录到而家咁样，即系吓咁恐怖系嘛？嗱，你放心，我哋而家讲紧呢个咧。即係好好有爭議嘅，佢喺香港呢笪地方咧，你唔係當亂倫嘅，但你喺其他地方咧，佢就係亂倫。咁所以你話啦，究竟 係呢單係咩嚟嘅咧？ 真係好亂嘅喎，真係。 你咁講真係好亂。 係啊嗱，一種咩嘅關係咧？譬如我哋認知嘅咧，如果你講到亂倫咧，咁肯定係講緊譬如話咩父搞個女啊，或者即係母子啊， 係 啦，甚至乎你話嗰個 姊妹咩子弟啊， 子弟啊，其實譬如你嗰啲咩外父搞新抱嗰啲，係咪外父搞新抱？老爺搞新抱。 老爷 系啦，即系呢啲都算系嘅，系啦，即系以前你睇雨场片嗰啲都系呢啲咁嘅嘢嚟嘅。系啦，一去到次次去到柴房都系老爷咁样就系啦，即系咁呢啲梗系全部都系我哋理论上都知道系乱伦啦，又或者 N 世代之前咧，你睇嗰啲韩剧咧，咪就系因为原来你阿哥嚟啊咁样，咁嗰啲梗系唔得啦，都唔得嘅。咁如果你睇金融武侠小说咧，你就知道啦，司徒都唔得嘅。杨过同小龙女系啦，因为小龙女系佢嘅师傅，咁所以郭靖一知道就话啦：你呢个畜生，你竟然中意自己嘅师傅咁样，咁啊，佢当然佢就话会搞错，我中意佢有咩问题啫？ 咩问题嘅系嘛？ 咪对而家呢个世代梗系冇问题啦，不都唔得啊！师生恋，学你话斋，你都要系所谓离开咗学校先得嘅。好啦，咁但系有乜嘢乱伦系喺某啲地方咧？呢种关系就被称之为乱伦，但香港就唔系噶啦。 哇！真系要搞清楚啊吓！ 冇错，呢、這个就系咧，等等，嘉明远君 表 兄妹系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即系由以前睇粤语长片，到同你睇家有喜事，全部都系噶。哎呀，表哥表妹 系 啦，嘉明表哥、远君表妹，我哋终于喺埋一齐啦，咁样。 毛舜筠同埋阿张国荣， 张国荣都有咁样演绎噶嘛，系啦。咁啊，嗱喺我哋香港一向嗰个伦理情节里边咧，表哥表妹冇嘢噶，系可以结合噶。 香港可以 的，香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 那 邊處係唔得嘅咧？嗱，呢個真係緊要啦。 原來唔得㗎。 原來咧，近年大家都好中意去台灣啦，去旅行嘅就固然有啦，想去移居台灣嘅都有嘅。嗱，咁你真係小心啦。如果你去到台灣，我懷疑啊，如果你跟咗入鄉隨俗啊嘛，你以後你就變咗台灣守台灣法例㗎啦嘛。咁你中意人嘅時候，你真係要小心啲，不能夠愛上你自己嘅表兄弟姊妹。 哦，係啦。寫到明是不得的。 是的，因为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他说最近呢台湾一个女大学生，他就网上呢就发表了一篇他自己的感情的烦恼这样。那结果呢他的烦恼呢引起香港和台湾呢很大的讨论的分别。因为香港人就说其实我们没有这个烦恼的，你说我问题香港不算是问题来的。他喜欢了自己表哥。原来呢他就喜欢了自己表哥，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呢他表哥呢自小就同屋企人呢搬到外国居住，嗱系咪几次加名啊？ 系啊系啊， 去到唔知美国啊咁样， 系啊旧金山啊， 系啦，真系金山阿伯。佢话呢几年呢先至回流翻台湾读大学嘅啫，咁即系话佢有个背景系咩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冇见过面嘅、 嗯， 而佢个表哥呢直情就系感染咗西方文化，去咗外国啦嘛，咁所以就唔会有好多台湾嘅嗰啲咩即系禁忌啊咁样。佢话咧，佢哋两个人咧就翻到嚟台湾之后咧。咁啱讀埋嗰間大學咧喺附近嘅啫、 哦， 所以咧間唔鬆咧就會約食飯啊、行街睇戲啊。咁佢就仲講啦，佢就話咧，我表哥咧係一個暖男嚟嘅。嗱、哦，各位你要出事啦！原來做暖男都唔好嘅，一暖男即係代表咩咧？ 暖男咪代表 細心、體貼。 是 你係對個個都細心體貼先叫暖男、啊。 表哥仲更加好添咯，係咪？ 係啦， 照顧個表妹。 冇錯，咁所以咧，佢話喺佢哋相處過程裏面咧，表哥咧好照顧佢啊。譬如 點照顧法先？ 嗱，我哋逐格諗啊，行夜市嘅時候，首先很多人啦、啊，我拖咗你的手，拖着佢走。 哇！ 我想問下呢格得唔得俾你？ 哇！十几岁，我当系 大学生噶咯，十八九岁噶咯，应该。 即系如果啱啱，有车啊，咁样就 OK 嘅。 系啦，但系如果系即系 人多啊， 人多一路拖住、嗯， 又难怪好容易咩嘅喎，中意。 但系我喺 LA 翻嚟嘅喎， 系咯， 西方唔知系咪咁嘅咧？ 即系我谂性格之外，如果系有靓仔啲，真系好容易吓代入情。 系啦，唔系我，因为我喺度调翻转谂就系、是，我系个表哥咧，如果我对佢本身冇意思，我会唔会咁样做咧？ 嗯，唔系，如果喺 除非你细我好多，你系十五岁咁样都仲得， 咪系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你咁样拖住佢，咁 系啦， 喺华人嘅圈子里边就觉得 又唔得噶 咯。呢件事可能系 仲有佢话夜晚天气冻嘅时候，表妹，喂，我拖，我有拖衣服几年穿，系啦，随件外套。 呢啲都系一种风度嚟， 呢个就 gentleman 啲嘅。但 系 跟住咁，表妹。你干什么啦？ 什么？我很痛、啊。 哎呦，你的姨妈来看你啦！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你写的啦，佢就即刻咧送上热饮 哦， 同埋止痛药。嗱嗱，呢个真系老实讲，老公都做唔到啦， 系即刻跪低， 系咪先？有时老公都做唔到啦，成日都俾个老婆喺度嫌三嫌四，啲男女朋友都系噶，死佬啊！知道我 M 同我自己打机就走咗， 就 系、是、 表哥又做得到、啊， 表哥竟然系可以， 哇！冧晒真系， 冧晒咁，于是乎咧，佢话佢不自觉咧，对阿表哥咧产生咗一种依赖啊，即 系 觉得咩都可以靠得住。咁然后咧，嗱，跟住呢个真系冇得算， 系咪自作多情咋？ 嗱，佢话咁你听下啦，佢话有一次阿表哥发生车祸。第一时间打俾边个咧？就打俾表妹。 哇，咁做戏嘅！ 喂，大佬系啦，你一撞车，你唔系打俾保险、 啊。系啊，我第一时间我就谂起你啦，表妹。 系啊，佢打俾表妹、啊，而且佢话咧，当佢第一时间走去医院探表哥嘅时候咧，发现表哥偷偷牵起他的手、啊。 成日都拖噶啦。 系啊，嗱，咁于是乎咧，佢话嚟到呢一刻咧，佢唔掂啦。佢话我心如鹿撞，但系跟住佢谂。死啦！但我哋有血缘嘅、哦， 哎呀， 我哋点能够做呢回事嘅咧？佢话，但系佢对我嚟讲，我真系好似好喜欢佢。 哎呀，点算啊？ 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家人。佢话咧，佢而家唯有就系同佢保持距离，暂时唔可以再见咁多面。但系佢又唔知点做。佢话好苦恼啊！究竟系点先得咧？咁样。 哎呀，即系点算好咧？翻嚟我哋都继续讲下。哇，呢种心如鹿撞嘅感觉，头先你咁讲完之后，真系啊！即刻堕入去，即系中意咗表哥啊！即刻， 系啊， 表哥又中意咗佢咁啊！ 哎呀，你而家净系可以做表婶噶啫，你 你啊系啊表叔，翻嚟我哋再讲下。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Costello, she 系唔系噶？ 表哥 ，I love you， 哇！哇，台湾原来真系唔得啊！即系你豪仔，你唔讲真系唔， 我都唔知道啊！嗱，我哋先讲啲咧所谓啲硬资料啦。咁啊，点解呢单新闻咧会引起台湾佢哋网上咁多人讨论咧？原来台湾法律咧系禁止表兄弟姊妹结婚嘅、 哦， 所以咧跟住有人就咁讲啦，佢话啊网友啊，唔使惊，佢冇禁止谈恋爱。你咪唔好同佢结婚生仔咯，斋拍拖咯，拖手冇罪嘅，石石都冇罪嘅，揽揽都冇罪嘅，不过唔好再有进一步行为就得啦。 喂，唔系、啊，但系如果 咁咪仲衰。 但系如果佢法律不容嘅话，如果你喺当地咧，即系两表兄妹咁样去拍拖，即系都不容嘅，其实都系咪啊？啲人表哥你唔好啊，喂啊，边个 系啦系啦系啦， 表妹去拖，冇错，有呢个压力 嘅。系啦，因为佢净系从法律角度咧，就梗系话 OK， 你拍拖佢告唔到你啫。但系佢如果即系佢哋台湾咧嗰个叫做风气咧，都系认为表兄弟姊妹系唔可以结合嘅话咧，你拍拖都死啦。同埋你玩自己咩？你唔结婚斋拍拖咁点啊？两个 都 OK 嘅。 唔系 唔结婚斋拍拖。 唔系，但系你系咯，除非你 佢哋 唔可以有进一步行为嘅啫。 佢哋唔好去台湾住咯。 系啦，就除非你唔好去台湾住咯。系啊，咁于是乎，原来台湾法律就讲明啦，表兄弟姊妹咧属于四亲等以内嘅姨表啦，或者姑表兄妹咧就唔可以结婚。但系佢话如果系六亲或者八亲咧，血缘关系远啲嘅咧，就仲系可以结婚咁样。咁究竟香港系点计嘅咧？香港咧嗱，好权威啊，原来家计会有资料嘅。佢话家计会资料显示咧，表亲通婚咧唔属于乱伦，所以香港系冇事嘅。 表亲通婚 系啦，不过佢 堂就唔得啦，系咪？ 堂就应该唔得啦。不过佢话咧，如果你有生育嘅打算咧，都系需要考虑下一代嘅健康嘅。即系话对香港嚟讲咧，如果你真系要同你嘅表兄弟姊妹有咩拍拖啊、结婚嗰啲咧，佢就唔系话会法律不容啦，或者话个风俗上面不容，佢就纯粹话啊，你都要 小心、啊，因為我哋 考慮個生育嗰個問題。 係啦，因為我哋自己計嗰條數咧，其實你話表兄弟姊妹咧，都真係仲有一半有血緣關係 啊 嘛。 其實實在嗰個事實係咁樣噶嘛。 事實係咁樣啊嘛，譬如你可以話好簡單，譬如啊，我爸爸佢有個家姐嘅，咁嗰佢個家姐咧，咁如果佢成家立室之後咧，佢嗰邊生出嚟嘅小朋友，咁咪就屬於我嘅表兄弟姊妹咯。咁、 啊啊啊、 你就會計到啦，佢嘅有一半血緣咧就係佢媽媽，佢媽媽咧就係我呢邊我呢邊爸爸嗰邊血緣裏邊其中一脈咁樣嘅、嗯。不過可能就系咯， 即系你有咁嘅风险， 你有 个 风险咯， 系啊系啊，所以台湾嗰度就唔得咯。 系啊，嗱，咁你话佢应该点处理？就当然各位网友应该我谂都系死咗条心噶啦，即系你点得啫？你如果喺台湾嗰方面根深蒂固系唔得噶嘛，即 系 等于你试喺香港啊嗱。你點會勸一個人就話哦唔緊要啦，嗰、那個係你咩阿嫂啊，你去啦咁啊唔得噶嘛， 咁唔得， 咁唔得噶嘛。好啦，但係問題就係、是、香港啊，就算我哋法律係容許咧、 嗯嗯， 多唔多咧？你識嘅身邊嘅人咧，佢哋嘅家庭組合咧，係話哦呢、哦這個我老公嚟㗎，你點識㗎？佢係我表哥咯。 而家係咪少啲豪宅？ 係啦，嗱，究竟玫瑰與家明，即係婉君表妹嗰套套嘅戲咧？其实而家香港仲有冇上映嘅咧？呢啲表兄弟姊妹之间咧， 嘉明与玫瑰就唔系表哥表好似系咪啊？ 哦，即系总之婉君表妹同嘉明 啊 表哥啦， 系 啦，即系 以前粤语长片真系好多噶。 系啊，你谂下呢个角色同杨过小龙女一样噶嘛？我就谂翻咧，如果而家咧究竟多唔多嗱？我咁样估嘅会少啲。 系， 其中一个原因咧，系因为本身你都少啲。 系啊，兄弟姊妹少。 系啊，即系譬如你，如果你系叫九代单传啊，你又唔系有开枝散叶咁多咧，成日都话你想你个细路有啲即系表兄弟姊妹一起玩啊，机会都少啦。 啱啊啱啊。 咁你边会咁容易俾你撞到有个表妹同你拍拖咧？ 唔系，而家生女多噶，好多时候你觉得咧。我身邊好多都係，係啦，變咗都係女多，所以就好少有個仔喺度。 係啊，嗱呢個固然係其一啦，其二係咩咧？我覺得咧，會麻煩啊！我有識得有啲朋友咧，佢真係有試過問咧，就話喂，其實原來咧，佢話佢表哥咧就即係中意自己咁樣，佢表妹嚟嘅。咁但係咧，點解好快咧？佢哋都係覺得最好唔好發生咧咁樣。其中一個佢哋嘅考慮就係話，真係會好煩嘅喎。你諗下。 親戚嗰啲 親戚嗱，我哋平時都話咧，我同你兩個係陌生人，而我哋相識，咁我同你拍拖嗌交咧，滾交唔到我哋各自家族噶嘛，即係除非我哋最後談婚論嫁，見曬啲姨媽姑姐啫。但係如果你係表兄弟姊妹又唔同咯，即係基本上就係你一拍拖嘅時候咧，就已經係你阿爸同我阿爸，你阿媽同我阿媽，大家平時都見面噶啦，就識噶啦。哇！你諗起都煩啊！你嗌交嘅時候就話。啊，舅父啊，唔系叫舅父咧，定 系啊系啊系啊，我妈咪嗰边啊嘛， 系啊系啦，啊舅父又点样虾你啊，啊跟住嗰边又点样，咁然后系咪阿表叔嗰边又欺负你啊？哇，你冇得交代噶，即系你冇得避噶，你谂到都已经觉得唔知点算，真系， 你个压力好大， 系咪啊？ 咁样变到 系啦，嗱，跟住仲要第二，如果咧大家通常讲都系讲好个方面噶嘛，咁咪好咯，亲上加亲啦，咁如果唔系净系嗌交啦。分手得唔得咧？可以分手噶，冇人话包你白头到老噶嘛。 分手又烦啊，系咪？ 你一分手， 即系如果就算你嬲嘅话，你唔系嬲阿表妹或者嬲阿表哥，系可能个老豆又嬲埋。 唔系啊，系 啲亲戚都嬲埋啊，系咪？以后唔好见啊，你分手咁 样。冇错，嗱，你谂下，好多时候咧，父母未必有事嘅，可能双方家长就话：哎呀，是但啦，佢两个细路自己决定。但咁嗰两个细路，咁又拜年仲出唔出嚟啊？又亲朋戚又聚头嘅时候咧，系啦，系咪永远都唔出嚟咧？万一你话咧唔系和平分手，即系唔系纯粹两个感情凋淡嗰啲咧，是打一个第三者啊，咁你都讲唔埋噶嘛，系咪先？咁呢铺大件事啦，真系你丢光咗爸爸面啊！你睇我又点样点边有面见你阿姑啊？咁样 即系以前咧，啲表哥同埋表妹咁样拍拖咧，系咪冇咁谂得咁长远咁复杂？ 应该系个编剧冇谂咁复杂咯。 系咯，但系 佢就净系谂住佢哋两个就系即系点样相爱咁样咯。 系啦，一定诶，然之后就拍拖啊、结婚啊咁啊。哇，听你咁讲完都觉得烦。但系咧，我觉得喺我哋嘅成长阶段里边咧。 其實會不會都很容易喜歡表哥，或者個表哥會不會很喜歡個表，會係啦，中意咗個表妹咧、欸，我只不過係咁有咁嘅諗法啫。 佢嘅機會率係大嘅， 大嘅 係啦，因為你天生可能就容易又熟啲啦。 係啊，成日都見啊嘛， 成日玩埋一齊啦。但係嗰個又唔係你嘅阿哥，或者又唔係你阿妹咧、啊，你又可以多咗一重嘅幻想喺度啦。係 啊， 不過當然個前提就係你表哥都要幾識照顧人啦。 但是你嗰時小啊嘛， 你有冇試過啊？ 你咁樣諗啊，我好似都有㗎。係 咪啊？ 係啊。 但係佢大你幾多先？ 唔記得咗啦，我總之要記得有啲依稀嘅印象，我哋好似久唔久過年又一齊去玩咁啦。同埋我媽嗰邊好多兄弟姐妹嘅。 哇！咁咪有排俾你揀咯。 好多係啊，仲記得咧，好多好多年之前咧。我聽好佢講過，係啊，想介紹表哥俾你識，表哥喺巴西度住嘅，第時你嫁去巴西就好啦。 哇！攞爛啲毛啊，真係！ 我嗰時好細個，一睇到嚇唔係啊嘛。 即係你覺得巴西係一個唔知咩地方，好遠。 梗係啦。 同埋會唔會尷尬嘅？即係你知道要同自己嘅親戚即係拍拖嘅話咧？ 你覺得你嗰陣時一細路女啫嘛，你覺得好恐怖啊！你覺得嚇你咁都想賣甩咗我啊？唔係啊嘛，媽咪。 同埋咁樣太熟真係唔好啊！大家一讲粗口咧，嗰句讲唔到啊！你问下我阿妈识嘅。最美的对了对方，从来没有一套算式计算情爱的答案，个个笑你长相和轮廓，听说去干了情能脱绑，人人忘记也许怪也怪得可爱，冬天的你难过 K 房点唱情这秒钟即将为天作了，感过的呼吸即将再见，现在就是最后的意愿，恩怨也得饶恕，该舍不了。 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要捍卫世俗价值和打击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言论，反映马克龙需要在精神健康层面接受检查。又说法国在传统天主教以外有数以百万计不同信仰人士，但马克龙不理解信仰自由，反问对方怎能够做一国元首。马克龙当日回应一名教师被人斩首的案件时候发表有关言论，法国总统府一个官员批评埃尔多安的言论令人难以接受，法方已经将驻土耳其大使召回国和马克龙会面商讨情况。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而热带风暴莫拉菲就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同时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慰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爱民村。路面情况响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北围；而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都是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沙下。在港岛区湾仔的庄士敦道就有电车路轨工程，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湾仔道交界和菲林明道的慢线只是准电车通过，而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就有工程，这个工程就去到听朝的5点钟，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1号自动缴费通道会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4号自动缴费通道。重阳封路方面，和合石直到下午的5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都是暂时封闭，和合石一带都有不少改道措施，揸车朋友经过敬请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系3点， 唔系，系5点。 好啦，买定离手，开系3点至5点啊！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我方中信提提你，开放式厨房嘅烟雾侦测器同消防花洒头系唔可以拆嘅，仲要每年由注册承办商嚟做检查。而武昌的厨房和厕所入面的通风系统，如果有装防火闸，就要每年由注册承建商做检查，管理处应该帮业主安排年检的。开放式厨房消防装置，每年保养检查你要知。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冇错啊，坐定定坐好啊， 坐好啊， 系啊。 頭先咧，新聞之前咧，豪仔咧同大家講咗台灣有個古仔啦，係啦，冇錯，咁就講個表妹啦，係啦，愛上咗表哥， 表哥 原來就係唔得嘅， 台灣法例係唔掂嘅，係 啦，冇錯，咁但係原來都仲有其他地方係咪又有類似嘅呢啲？ 哦，係啊， 做法 嘅 喎， 譬如咧我哋以為都即係好好似好開放嘅美國咧，咁當然你知佢由於個聯邦嘅關係咧，就唔同州有唔同法律啦。佢講緊美國咧，猶他州咧。原来他们都是有这个乱伦禁忌的，因为呢他美国犹他州有一对38岁的表兄妹，就是 Michael 和 Angela， 他说他们两个人打破禁忌选择结婚，还计划生个 BB 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在犹他州的政府他们真的犯了乱伦罪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打破禁忌的代价呢就是五年徒刑同埋要罚$10,000嘅罚款。咁咧，佢话佢哋嗰个古仔系点嘅咧？根据美国纽约邮报啊，即系最近爆拜登嗰啲料爆到好多嗰个咧，佢话原来呢个咧 Angela 嘅爸爸咧就系呢个 Michael 嘅舅舅嚟嘅，佢个舅父嚟嘅。两个人咧七岁嘅时候已经互相有好感噶啦，青梅竹马一齐长大，互相安慰。不过读咗大学之后咧就各散东西，仲各自结咗婚，各自结咗婚。后来咧 Angela 咧就同佢个前夫咧生咗三个仔。咁 Michael 咧虽然都结咗婚，但就冇小朋友。喺2010年嘅时候咧 ，Angela 就离婚 ，Michael 就喺2012年嘅离婚，亦即系话咧，佢哋两个人咧，其实由读咗大学至有出去做嘢咧，十年时间冇喺一齐噶啦。 嗯， 点知正所谓咧，系你嘅始终都系你嘅，真系系你嘅始终都系你。十年之后冇再见面啦， 冇见面又遇翻。 透过 Facebook 两个人就联络啦，咁咧佢哋因为大家都离咗婚啊嘛，咁啊越嚟越多嘢倾啦，越嚟越好倾啦，咁啊后来佢哋咧原来咁啱都咁巧。Angela 就搬咗去猶他州，發現同 Michael 都係住喺嗰度嘅，咁啊進一步發展就變咗戀情啦。最後咧更加決定咧就結婚生仔，咁咧所以佢話咧佢哋知道咧原來喺猶他州咧係非法嘅，所以佢哋點做呢？佢哋就真係 第二個州， 真係因為美國就呢度好方便，同一個國家但唔同嘅州咧法律就唔同，佢哋就選擇咧去到咧認同近親婚姻嘅科羅拉多州， 哦、 就去嗰處咧就諗住就結婚啦咁樣。不过咧，就正如我哋所讲， 嗰、那个血缘关系， 佢哋嗰个 近亲都 应该咁讲，社会背景咧系好反对佢哋咁做。佢话咧，好多人反对佢哋婚姻，觉得好危险啦，仲唔负责任啦咁样。咁啊，佢话咧唔系，佢哋特登检查咗基因噶咯，最后发现咧系冇问题，佢哋可以噶咁样。不过咧，佢话佢哋如果咧千祈唔可以喺犹他度生咯。喺猶他生咧 就違反法律噶啦， 就違反法律啦，所以佢哋係啊，淨係可以去第二度即係結合咯。咁、究竟對美國佢哋嘅科學界咧又點樣理解呢啲近親嘅問題咧？佢話咁樣嘅近親結婚造成下一代有基因缺陷嘅機會率咧係4-7%。咁但係就咁睇唔知高定低啦，佢就對比啦。冇任何血缘关系，然后一样会有缺陷嘅比率系几多咧？就3-4%。咁、 哦、 你可以咁讲嘅，都接近系高一倍嘅。因为如果你冇血缘关系，然后你所谓有缺陷嘅比率就3-4，你攞最高都系四啫。咁、如果有近亲结婚基因嘅缺陷咧，就最高系7%。哇，一个四一个七。咁啊，真係多咗3% 嘅喎，係 啊， 係啊，即係你話係咪多到好誇張？即係由4% 變成10%，當然未啦。咁啊，但你一定要承擔，比起一般嘅風險咧，就係大到呢個比例咯。咁所以咧，你知唔知？我覺得應該有第三組數字。 第三組數字 是什麼，第三組數字係咩咧？就係、OK。所謂嘅近親結婚嘅嗰個缺陷比機會率咧，係多3%。咁我唔揀表兄弟姊妹，然后我可以成功拍拖机会率有几多 percent 咧？因为你就会问， 冇得咁计， 系啊，因为你啲大家一定会问噶嘛，咁多人拣，你咩都要拣你表哥啊？ 但系咁啱得咁巧中意咗啫， 就系啊。咁如果你又要唔拣你个表兄弟姊妹，你又要喺茫茫人海里边又揾到另一个，唔知嗰个机会率又点计咧？真系 真系唔识计啊！ 系啊，原来所有嘢一摊，你摊出嚟变咗数字咧。你个人就会变到功利噶啦，阿、表哥啊，我同你结婚咧，呢3% 嘅风险，你受唔受得到先？真系， 真系会唔会拍咗先算？我哋唔好生咁咪得咯。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唉，阿表妹会唔会系着住一件咁嘅衫，所以就吸引咗阿表哥咧？ 咩衫啊？ 抢眼嘅衫咯。 呢个好似嗰航空公司嘅制服嚟喎。 咁又唔一定系嗰套制服嘅， 红卜卜噶嘛， 系啦，咁啱得咁巧都系红色啫。红色容易啲吸引啊嘛，系咪 ？Eye catching 啊嘛 ，The Lady in Red。 Never seen you looking so lovely as you did tonight. I've never seen you shine so bright. Never seen so many men ask you if you wanted to dance. Looking for a little romance. Give it half a chance. I have never seen that dress you're wearing or the highlights in your hair. Lady in red is dancing with me. Cheek to cheek, there's nobody 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It's where I wanna be, but I hardly know 歌都系啊，当然系一只好经典嘅情歌，经典嘅金曲啦，系啦，冇错。Christopher 嘅 Lady in Red 系啦，红衣女郎啊，都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嚟嘅，即系 Working Girl 吓，上班女郎嘅歌曲啦。咁啊，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Christopher 啦，喺1986年嘅时候咧喺 Into the Light 咧推出呢一只作品。呢只歌系佢写嘅，咁啊写咩咧？讲佢嘅太太 Diane 嘅。 哦， 系啦，咁但系咧。是不是真的为他太太所写呢？听他怎样解释，他说他写这首歌呢其实是嗌完交之后就同 嗌完交咁有灵感啊， 就写这首歌。咁、 哦、 OK， 写就写了。 不是他嗌完交是不是写第二个女仔的？ 喂，他是这样说啊，我没理 由。他明明这个歌词里面有人又跳舞啊，又浪漫啊。 嗱，是啦。 写自己老婆。 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你听完下去你就知道了。但是那个灵感就是嗌完交之后呢就他说啦，是啦，就写这首歌。但是写完这首歌之后，唉，改什么名字好呢？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好了，隔了差不多几个月之后，他说有一次跟老婆呢就去一个的 舞会啦 或者去一些、夜晚夜店的地方啦，大家一起玩。他见到他太太那天就是穿着件红色衣服，远远地走过来，哎，就叫 Lady in Red。就叫呢只歌，咁呢只歌咧，其实系咩咧？点解我话佢又唔系特登为老婆而写？但系咧，佢呢一只歌其实咧就系提醒自己系咩咧？无忘初衷。点样无忘初衷法咧？就系话啦，同老婆结咗婚咁耐， 冇买过衫俾佢， 唔系冇买过衫俾， 净系得件红色衫啫。佢 成日咧就系觉得佢反思翻自己啊，成日都觉得咧好似当佢透明咁样啊，见到好似冇见到佢，所以咪大家又出现呢啲拗撬啦。所以佢话。看到他穿件红色衣服就是提醒自己，这个人跟自己一起这么久，是不是好像成日都 当他透明了， 不 好像不是即是好像惯了 take it for granted， okay， 即是觉得这件事都是必然的。他所以他就觉得、啊、记住太太几时都在身边支持你的，其实他是你身边跟你同行的一个人的。所以这首歌就告诉他自己，提醒自己要锡老婆，要关注老婆，不要好像呢见好似喺佢喺你隔篱，但系见唔到佢咁样。 但我觉得佢有啲搞笑咯，咁大个老婆同喺佢身边咧，要着到红色衫先睇到佢，你当佢真系西班牙斗牛啊？即系见唔到佢喎，平时就系、是、 佢真系有咁样嘅，佢真系有咁样嘅反思，佢真系有咁样 同埋佢唯一 讲法啦。 佢见到佢老婆唔系因为做咗啲咩事，系纯粹件衫。 喂，咁都 remind 咗佢，即系都提醒咗佢呢一样嘢。 佢好勇啊！ 毕竟佢结婚都即系都结咗好耐。 我结咗咁耐婚，我冇当我老婆透明噶。 我觉得你一定唔会啦，无论两个着咩颜色嘅衫，佢永远都喺你心目中最重要噶啦、 哦。如果咧你咁讲就得嘅，无论你着咩衫，我都当系透明嘅。吓、啊、死佬啊！你咁都得嘅就 咁先觉得系 sexy， 咁先 sexy 嘅。但系你点能够当佢存在透明呢？系要好大勇气先做到 嘅。但系我觉得起码佢够坦白， 系咪先？佢够坦白咁承认，佢就啊结咗婚耐咗咧，即系好似样嘢都惯晒，系咁嘅意思。 不过如果 咁，所以佢真系俾佢一个咁样嘅提示。 但系点解我咧好怀疑咧？你话呢只歌咧，究竟佢系咪写俾佢老婆咧？咁啊，歌词固然就好美丽啦，又好浪漫啦，又话咩感觉有一个好未见过有咁多人咧，就邀请你跳舞啊，你散发好光芒啊、明亮啊，令人惊喜啊，令我无法呼吸啊！唔系好似写俾一个识咗十几年嘅老婆、 啊。喂，佢个谂翻起初初拍拖嘅时候啫、啊，你觉得佢写俾边个咧？ 个好难讲啦。嗱，你仲要话佢嗌完交之后写嘅，嗌完交之后人去咗边啊？ 去咗边啊？ 见到啲咩人啊？你唔知嘅、啊。佢因为喺屋企同屋企个老婆嗌到火红火绿，然后出到去遇到一个好艳光四射，个个都争住同佢跳舞嘅女子。嗯，而佢亦都得到佢嘅垂青，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你今晚嘅样子。The Lady in Red 呢首系写俾佢一个外遇嘅歌曲， 你觉得系？ 冇错，都几十年啦，佢都奈我唔何噶。 你讲得可能你呢、 会唔会中噶？ 你呢个咁样嘅， 我呢个演绎 观察咧，就其实同佢嘅人生里边都曾经发生过一件 affair。 哎呀，真噶！哎呀， 我唔知只歌系咪真系同佢有关。不过咧就 点讲嘅？点讲嘅？ 话佢喺即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啦，就俾人发现啦，佢真系喺出边咧同第二个女仔有染嘅， 又中意着红衫嘅。 咁就唔知啦，不过就后生女咯， 咪咯， 十九岁系咪？ 真系唔似啊！你话写俾老婆咧，即系嗱，我记得上两个礼拜你咪介绍过有只歌咧，咪话即系你话佢见唔到个老婆。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系啦，嗰首我已经觉得好问边个话系咪啊？ 系啊，见唔到晒， 冇 见几 个月啫嘛， 要生要死咁 样。系啦，你话俾人听，我喺度等你噶， 做咩啫？咁唔得嘅咩？ 冇，即我哋做唔到咧，妒忌人哋啊嘛，可以因为挂住自己老婆就写咗一只令人哋完全睇唔到任何老婆踪影嘅歌曲出嚟嘅，冇任何老婆嘅痕迹喺度嘅。 咁佢谂翻系初恋得唔得啫？ 得， 系咪？佢都话叫无忘初心啦。 都系嘅。咁如果咁就解得通嘅，即系佢要同。如果咁咧，我明啦。你知唔知呢只歌系边一度令到佢会重新尊重或者爱上佢老婆啊？ 讲啊， 就系呢一句啦。佢话。我冇谂过，原来有咁多人邀请你去跳舞。呢个好明显咧，佢话系真啊。佢话 I've never seen so many men ask you if you wanted to dance。即系佢提醒自己，我老婆好多人抢手， 系啊，好索噶， 好索噶。想当初我都系即系唔知打赢咗几多个同仁行，我先至可以即系得到佢芳心噶。 所以咯，咪就 系 咯。 系啊，要提醒翻自己咯。 系啦，你要珍惜，即系如果你唔锡你老婆嘅话咧，分分钟真系有好多男人抢佢跳舞都不得止噶。 我哋最近阿 C E 都系咁样噶，接受访问咧都话其实好多人争住要佢跳槽噶。我哋要珍惜翻佢。 梗系啦。 系啊，一模一样啊。 你提我就我都真。 都冇嘢嘅 ，OK 嘅，系啦，继续听歌咯。 嗰件红色嘅裙，希望都仲继续着得落啊 ！Lady in Red, Christy Bird。 Lady in red is dancing with me, cheek to cheek. There's nobody 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It's where I wanna be, but I hardly know 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德。 好 啦，咁啊，听完咧就系 Christy Burke 嘅 Lady in Red， 其实咧都仲有个少少嘅补充嘅。佢本来将想将呢一只歌叫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但系 Eric Clapton 已经有一只咁样嘅歌，因为头先我哋听歌嘅时候有一句歌词咁样提到，所以咧佢就拗晒头，唔知点样去改名。最知见到佢老婆件红衫，即系条裙。就想起呢一个歌名 咯。咁、如果佢而家再作嘅话咧，我建议佢可以有另一个歌名， 叫咩 ？The Lady in Blue。 哦，蓝色衫。 有。 关咩事啊？ 系咯。 诶、即系唔开心嘅意思系咪？因为 blue 就讲忧郁啦，咁样噶嘛。 系咯。系咯。 香港就有多重嘅意义系咪啊？ 系。 啱啱新嗰啲电话都系呢啲蓝色喎。 系啊。好似唔知咩海军蓝定咩？我因为最近睇咗咧，我哋香港电台嘅铿锵集咧。佢就有一集都幾，你可以話係政壇八卦嘅大集會嚟噶，就係、呢個袁氏姐一家。 哦，好多人談論 啊。係啊，就係講呢個即係擁有袁公儀啦、袁黎明啦、袁黎昌啦，仲有一個較為陌生啲袁黎望啦，然後就加埋容海恩。 係 哇！呢、一個家庭組合咧，就其實大家都談論咗好耐噶啦。咁啊，呢一集咧就鏗鏘已經可以揾齊曬佢哋咁多人咧、現身說法咯。咁啊，我就睇咗啦。我就感慨万千啊！我对阿袁黎昌真系感慨万千啊！果然做老公真系好辛苦啊！佢唔无论喺政坛上定喺家庭上咧，真系企喺一个 中间路线咯，所以佢咪就系夹咗喺中间， 好难适应嘅位置。但系佢又要努力去做好佢呢个工作。 系 啦，咁我眼见咧，其实好多男人咧，其实可能都系扮演紧袁黎昌呢个角色嘅。即系如果你万一。你屋企娶个老婆翻嚟， 同个奶奶同阿妈唔啱。 奶奶啊，同个老爷，虽然阿彭晴话好少新抱同个老爷就关系唔好嘅， 系啊，通常都好嘅。 啊，咁又唔好太好喎、 啊，咪就系咯， 又变咗第二样噶 咯。但系都唔会太差，好少咯。 咁佢呢个 case 系特别啲嘅，系啦，佢呢个 case 系特别啲嘅。咁但系我就真系会等好多家庭咧。都會有呢種困難，唔一定係講政治噶、你有第二啲嘅生活模式啊、習慣啊，譬如可能你個細路應該讀咩書咧，咁可能你成個家庭裏面都有啲人有唔同意見咧，咁哇，你話嗰、那個即係買唔買樓啊，或者搬唔搬出嚟住咧，嗰、那個老公，我哋可以將佢咁樣歸類啊，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夾心人咧，以後你可以稱呼自己就係袁黎昌型咯。真系袁黎昌型嘅，你又想话俾人听啊？你状况点啊？系好似袁黎昌咁，哦明晒，即刻明晒，系啦，即系顺德歌情失数二， 即系佢变咗中间夹心人 嘅 代言，个 icon 啊变咗， 系啦，系真系难做嘅。咁但系调翻转，亦都喺个访问里边咧，佢嗰个大家姐阿袁黎望咧，佢就话。其实这个叫咩阿嫂啊，算系唔错啦。因为咧，佢哋试过同台食饭咧，就算大家讲政治。容海恩唔中意嘅，但佢话咧，佢会笑容满面，坐喺隔篱唔出声，但佢就继续食饭，继续笑咁样咯。嗱，佢又示范咗一个新抱嘅典范。你如果见到你嗰啲咩家姑啊，嗰啲讲啲话题唔啱倾嘅话咧。咁又唔使下下反台嘅， 啱嘅， 系啦，咪笑住先咯。 系香港，我谂呢个都系一个香港会唔会系家庭嘅缩影啊，或者咁， 系啊， 都分分钟系嘅。 系啊，最紧要系咩啊？你翻到屋企，你收埋啲颜色笔，佢耐你唔何噶，佢管唔到你噶嘛。 咁我哋唔好油颜色咪得咯，有咁多嘢做， 系咯，咪净系见到我老公好彷徨咁问，诶、咁乜黄色嗰啲去咗边啊？好似唔见咗喎。 咁啊，七彩颜色都有好多颜色嘅，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系不过即系到学到，咁，但系其实即系系咯，唔通真系永远都唔识咩？系嘛，有啲颜色。 啊，你老公属于边类型噶？你老公會唔會屬於都係俾你欺壓到冇得出聲嗰類型 嘅？哦，佢唔會嘅。 哦，佢唔 係 嗰啲。 佢係屬於好唔好識就要問佢。你咧？你係點噶？但係 Paradise 唔會需要分咩顏色啊 ？Dusty Bottle。誰稀罕我沒接呼吸有人性，卻要被你批准。使我每次哭泣够神圣，作对令你心生厌，出于真心不敢相信吗？一呼一吸思想已廉价，盖上我嘴巴，做场戏想找变化，心死博有亲吻，不必要我。Go to the paradise, paradise, sunshine light. 你踏遍已沙哑，乘车想过你会穿金戴银吗？发觉梦我心足矣，不多不少的恻隐计算，辗转反侧假装有分寸，不再下至心酸，气暗由我心生抱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疫情大致稳定，可以采取更精准防控措施，在有效控制疫情前提之下，逐步恢复较多经济和社交活动。但过去两星期仍然有不明源头个案，形容一宗都嫌多，加上进入秋冬，病毒可能变得活跃，必须保持警觉。林郑月娥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表示面对疲弱经济与就业情况急速恶化，当局会多管齐下，力保经济。林郑月娥提到，为了协助企业，已就五月推出的遥距营商计划批出超过17,000宗申请，总资助额大约是9億7,000万，今个月底将会截止申请。湾仔警区联同机动部队凌晨突击巡查港岛20多间包括酒吧在内的餐饮业务处所，其中两间楼上酒吧内的42人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即时票控。两间楼上酒吧位于恩平道和告士打道，分别有26人和16人聚集消遣，警方即时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酒吧负责人就涉嫌违反有关业务处所的防疫规例被检控。台湾移民署将一个香港人驱逐出境，说他非法跟踪拍摄香港学运人士钟汉林在台湾的活动，违反港澳条例等的规定。这个港人李斌豪被指委托台湾的私家侦探跟踪拍摄钟汉林在台湾的行程，照片交给香港传媒刊登。台北地检署认为活动内容并非不公开活动，不构成妨害秘密，决定不起诉。而移民署就说李斌豪的行为违反居留目的，废除他的居留许可，一定时间内不能够再到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说，部分红色媒体利用台湾的自由民主进行渗透，伤害人权。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意大利和法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意大利新增超过19,600人染病，继南部城市那不勒斯星期五有人抗议防疫措施过严之后，首都罗马星期六亦都有一批右翼示威者抗议当局的宵禁令，期间同警方冲突。虽然总理孔特早前说期望避免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但由于很多地区的感染病例激增，预计中央政府稍后会宣布更多防疫措施。法国再多超过45,400人确诊，当局日前已经将宵禁令范围扩大至多个城市，全国超过2/3人口受影响。总理卡斯泰说，国家仍然要面对艰难时期。天气方面预测，行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之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差唔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另外同大家讲一讲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啦，喺山顶直至今日下午8点，山顶广场外嘅一段山顶道北行、卢吉道、夏力道以及柯士甸山道封闭，警方会喺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实施交通管制，所有车辆只可以进入山顶广场停车场，柯士甸山道只系准许当地居民嘅车辆进入。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有紧急水务工程，现在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一段慢线临时封闭。另外，现在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在浸会桥面。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喺窝尾。另外，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女有什么优点？优点当然是很多啦，最紧要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是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娩。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咁啊，最后半个钟头嘅节目啦，咁啊，我哋呢几个礼拜都开始咧，同大家喺 名人爱情， 冇错啊，同大家分享啲名人嘅爱情故事嘅。今日分享呢一个爱情故事，啱啱最近先见完佢啫喎，喺电视上边，其中一个参加美国 总统 系啦辩论啊，另外一位候选人啦，因为我哋 Donald Trump 之前讲过嘛， 冇错冇错。 今日我哋讲边个？ 讲 Joe Biden。 他的爱情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是吧？哇，都好。 他的爱情故事有没有 波折？ 他的仔那些 hard disk 那么精彩的即如果是真的话。 哇，他也不少东西的。 哇，听一下先，听一下先。 是啊。咁啊，拜登咧，哇，原來都經歷咗兩段嘅婚姻啊，係啦。咁啊，哇，佢後生嘅時候，哇，外表被形容為咩啊？風流倜傥嚇，係啦。咁啊，都好受歡迎嘅。 咁佢個樣子都市正嘅，其實真係。 哦，但係佢個樣係市正嘅，但係原來話佢由細到大咧，佢講嘢即係窒下窒下噶，有啲口吃。 哇！呢、這個係 Joe Biden 嚟㗎。 係啊， 我見到呢張相佢後生嘅時候，哇！成个 Tom Cruise 咁样嘅点解喂 都靓仔啊，系 靓仔喎、啊、，OK 喎、啊， 难怪即系吓好受欢迎啦， 系 啦、 啊， 冇、 啊、错。 咁啊，亦都系学识好丰富啊，学富五居啊，话佢啊 吓， 系、okay, 考到入呢一个嘅美国特拉华大学啦，读历史啊、政治啦，跟、住之后又读法律博士啦，好劲。咁我喺大学嘅时候咧就识咗佢太太。 第一任的太太，是啦 ，Nelia。咁然之后啦，哇，你知啦，即系后生仔女打得火热，咁所以咧就拍咗好冇耐拖，好快咧就1966年嘅时候咧已经成家立室，就即刻建立幸福家庭， okay. 生咗两个仔一个女，咁其中一个真系 Hunter 啦吓，系啦，咁就五个人嘅家庭，即系不过咧就。唉，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啊！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真系不幸啊！ 点会有两段婚姻呢？ 飞来横祸， 系 就系咧，佢当年咧就系、是、去参加呢、这个参议院，成为参议员嘅时候咧，就一场嘅飞来嘅横祸个车祸，就夺去咗佢太太 Nelia 嘅。呢、这个即系性命， 同埋其中一个女都系啊， 阿 娜阿棉， 系啊，咁啊得翻两个仔喺度啦，但系佢哋即系两个仔咧，包同埋 Hunter 咧都身受呢一个重伤啊， 嗯嗯嗯， 突如其来嘅打击都真系令到佢非常之不幸，佢都话唉系咪上帝同我开玩笑啊咁样咧， 系 系突然间你真系冇咗个太太，真系好惨噶嘛，咁冇办法啦，咁佢就好专心咁去工作啦，咁啊一边都做。大子红狼啦，凑大啲细路啊，咁样啦，咁非常之辛苦噶，其实都咁，但系咧挨过呢阵日子之后咧吓，卒之又俾佢遇到第二段嘅姻缘咯。 第二段姻缘就1975年嘅时候 系啦吓，就识咗佢而家现任嘅太太 太太 Jill。 Joe 系啦，冇错，又一见钟情喎，原来 系，同埋佢讲到咧好夸张噶，佢话因为阿 Joe 咧当年咧虽然已经即系好后生啦，但系都离咗婚噶咯， 系啊， 咁佢就话离咗婚之后咧，佢同阿拜登咧两个争几多年都争九年，咁咧佢仲话拜登向佢求婚求咗几次咧，求咗5次啊， 哇， 先应承啊， 哦。 哇、wow, 即是都证明咗拜登原来真係好失败㗎求婚嗰方面。佢要5次 先 成功。係啦。 但係都唔係嘅。都唔知呢段嘅即係点样嘅恋情呢係咪真係咁纯洁嘅先。 係啦头先点解我哋讲嗰啲年份呢平时讲嗰啲年份呢纯粹话俾你听佢哋识咗好耐。 係啦係啦係啦。 但今次讲年份呢无端端变咗好似法庭上面嘅证据。你讲。几多年识嘅？ 系啊， 头先话系75年咯，你肯定系75年。 系啊，系咪啊？ 咁唔系几呢一年啊？ 系啊，咁原来咧就咩？因为头先阿豪仔你都讲过啦，佢而家太太 Jill 咧就结过婚噶嘛？ 系啊，冇错。 Jill 嘅前夫系 Stevenson， 系 早排咧就踢爆，原来啊，哼，你啊搞我老婆啊！ 你咩搞我老婆啊？ 当年啊， 吓， 即系话咧，原来咧，阿 Jill 同埋佢嘅前夫啦， 系 Bill Stevenson 咧，当时其实系未离婚嘅， 系， 咁但系咧，拜登咧就介入佢哋嘅婚姻啊， 哇， 怀疑啊吓，系啊，冇错，怀疑啊吓，咁所以咧。唔知系真定系假啦， 但佢其中咧揭发话呢、這个即系拜登咧，同佢有不可告人秘密咧，其实都几戏剧噶。因为佢喺1974年嘅时候咧，10月哇，所以好似法庭新闻咁，有晒 年 月日噶。佢话、 啊、 拜登咧，应该咁讲，阿 Stevenson 啊，即系话阿 Jill 嘅前夫咧，嗰阵时仲未离婚嘅。佢话有一日咧，就收到有人咧就话，喂，你老婆嘅车咧撞到我的保险杆，但你仲唔赔钱咁样。咁然后咧，佢就问翻转头咧，佢话边个揸车撞到人哋嘅保险杆咧？原来唔系佢老婆阿 Jill， 原来系 Biden。 哎呀！ 咁最惨系咩咧？原来 Stevenson 咧同阿 Joe Biden 咧话系 friend 嚟噶，话佢两个朋友嚟噶。 哎呀！ 咁于是乎咧，嗱，当然啦，而家几十年之后咧，佢有冇炒作我唔理佢啦。但系佢嗰个理据，佢就话拜登，我当你 系 好朋友。点知你就追咗我老婆？ 系啦，喂， 佢而佢嗰个证据就系话。你点解会揸住我老婆架车，然后可以撞到人哋啊？咁然后大家就问一个问题啦：你如果同嗰人冇任何即系，点 解你会俾架车佢揸？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有咁嘅事啊？除非你话咁啱撞到佢。 外国地方呢啲情况唔出奇嘅。 点会无端端问到佢嚟借车呢？ 咁啊系咁多人问， 咁多人 问，咁啱得佢我架车，我唔使用车，你攞我架车。 系啦，咁你同 Stevenson 系 friend， 你应该问个 friend 啊嘛，你问个老婆做咩啫？ 跟住然后隔几年佢哋又一齐。 仲要隔几年一齐喎，即系当然可能话喂。都几多年啦？你讲紧1974年嘅嘢，而家都2020啦，你追得翻又点啫？冇，咁只不过分别就系话，究竟系一段还一段啦， 定系 搭住婚爱情咧？嗱，呢个娱乐版就好中意写噶啦。 系啊， 哎呀， 不 过 都系佢个仔嗰啲精彩啲。 啊，都系。 都不过都结婚40几年啦，而家计翻转头都。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真系咁崩噶， 真系崩。 佢对一齐都唔记得歌词啊！ 下次可以用呢个方法， 系咯，不过佢浪漫啫。崩崩崩， 系啊 ，Lionel Richie、Diana Ross，《Endless Love》。 无论边个赢边个输咧，可能大家都可以评一评分。你会觉得系 Donald Trump 嗰段爱情故事浪漫啲啊？大家都几段婚姻 系 啦，定系 Joe Biden 呢一个咧？ 系， 如果咁样睇又好似特朗普嗰个精彩啲喎， 哇！佢识亲嗰啲冚唪唥都系 model 啊，靓 supermodel 啊，真系。 哦，我唔系话阿拜登嗰啲，唔系嗰啲啊，系嗰啲唔靓。 哦，咁佢哋唔系 supermodel 啫嘛。 系，不过即系如果讲数量，讲量嚟讲，我谂系啦，即系开出嚟就好似系啦。嗰邊精彩啲咯，啊，好豐富啊，人生 啊！係啊，不過最緊要就係咧，佢哋呢兩個老婆咧，佢哋都要爭個名分咯。 哦， 我要做 first lady 啊！呢， 啊， 個世界冇 second lady 噶嘛，就係得 first lady。 哎呀，好緊張啊，係。 係啊，好啦，我哋雖然冇得選啦，不過有得睇啊，真係。咁既然冇得做，就打下機啦。係啦，我哋而家咧即係又嚟到啦，我哋節目嚟尾聲咧，都要同你講翻個宅男打機嘅環節咧。我想先講一樣嘢咧，我呢個禮拜咧，我試一樣新嘢咧。我同我老婆因为打机咧，哇，关系好咗一晚啊，一晚啫，因为第二日又激嬲佢啦， 激嬲老婆 系啦。但你知唔知我嗰一晚咧，我真系 做啲乜嘢咁开心？ 好开心啊！我咧临瞓之前咧上到去咧，我同佢讲话：阿老婆，你可唔可以帮我咧打铺机啊？你听住我讲，我话老婆，你可唔可以帮我打铺机啊？咁样，跟住佢本来自己揿紧 iPad 噶嘛，佢话我帮你打咩机？我话嗱，我咧就 download 咗只 game， 我过唔到关啊， 嗯， 我棘住咗喺某一个咧场景嗰度啊。我话因为你知啊，我话手抽筋噶嘛，成日都咧即系冇乜方向感咧，我就完成唔到嗰个动作，不如你帮我咁样。哇，咁我老婆咧，你见到佢个样咧，一面嘅好似即系不在乎咁样，睇下点，我都未必过到关噶，但系咧手咧已经攞咗部机啦，因为佢就寄样啦，佢已经好想试下咧。 咁我先描述俾你聽咧，其實我點樣過唔到一關咧？我就打緊呢一個咧日本嗰啲即係動作 RPG 嗰啲 game 咧。咁總之其中有一幕個場口係點樣咧？即係你聽到你都發癲啊！你唔係打唔贏只怪獸，你要做一個動作，就係咧你要跳落個懸崖度，然後飛。咁咧你點樣飛咧？喺天空度飛咧，佢就畫咗好多個圓圈咧，你就要控制你個角色咧穿過呢啲圓圈，一路好似一條路線咁樣咧飛到終點咧，你就完成咗呢一關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我每次飞到一半咧就跌咗落嚟啦，又或者咧我向前冲咧就穿过唔到嗰啲圆圈，你大概明唔明个概念系点啊？即系总之你就要控制个角色咧，就要穿过嗰啲角嗰啲圆圈咧，先可以去到终点嘅。我就成日都咧一系就高得滞，一系就低得滞，总之穿过唔到啲圆圈，咁真系手抽筋啊嘛。咁我就话老婆，你帮我搞掂佢咁样。佢睇咗之后咧，佢就话系好易啫。跟住你见到佢咧，直情系面有神色光彩飞出嚟咁样咧。佢就機都唔打啦，即係佢自己部機唔打就玩到嗰部啦。啊，點知一拎上手，第一個掣就跌咗落，原來死鬼咗，係啦。佢就話：點解會死咗個？老婆你冇咁飛嗰個掣啊！我話 OK， 我嚟多次，跟住再嚟咯。佢不停可以重複噶嘛，飛，咦？去咗邊啊？老婆你過咗龍啦，圓圈喺呢度啊，你去咗左邊啊。我唔緊要，我再嚟。跟住三四次之後咧， 可以繼續噶。 輸咗咪再輪迴咯，即係好似 repeat 咁樣咯。咁你打咗四五次之後咧，我同佢講我話：老婆，不如聽日先打。我眼瞓啦，我想瞓觉啦。佢话你瞓先啦。 哦，佢一定要挑战。 冇错啦，你知唔知啊？哇，嗰五分几钟咧，开头我哋几温馨啊。我话枕住佢个膊头啦，系我枕住佢膊头。我话老婆点点啊，过唔过到？佢话唔好嘈啦，好难过啊，行开啦，飞嚟飞都飞唔到咁样。去到五至十次之后咧，我真系顶唔顺啦。我话不如听日先搏啦，我真系眼瞓啊咁样。佢话你瞓啦，跟住佢就自己喺度玩啦。我真系瞓咗。然后咧，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我同佢讲话，老婆点啊？佢话。我琴日飞咗五十几次都飞唔到、 啊，哇！真系咁难打， 系啊，即系唔知点解。但系嗰一刻咧，所以我话成功嘅地方系咩咧？过唔到关事少啊，但嗰一刻我哋感情都唔知好咗几多啊！ 感情好咗几多系因为你老婆挂住打机，唔使同你 唔系、啊，但系唔系开头因为我要瞓觉啫。如果唔瞓觉嘅话咧，其实你谂翻几得意噶。你两公婆咧就会咧难得细路瞓咗觉啦，你哋好似翻去读书个年代咧，望住个 mon 咧飞左啲啦，右啲，哎呀，你太大力啦！过咗个圆圈啊，咁样 咧。但系咧，我又真系唔系好明白。既然呢一关咧，你过嚟过去过唔到咁紧张啦。 系啊， 你又我又好好、啊，你将呢个重任咧，呢、這个生死关头咧、啊，你又将佢交俾你老婆、啊。 哦，首先唔紧要嘅，因为你输咗咧，佢可以重新嚟过噶嘛。即系你不停飞嘅就，佢唔会令到。 即系会唔会系即系飞唔到可以赖佢 啊？唔会唔会 嘅，一定唔会。 同埋第二咧，就是、因为我知道咧，佢只手嘅稳定性又高啲嘅。佢成日做呢啲动作都做得唔错嘅。佢衫咧。我特登噶嘛，我梗系想揾翻啲， 唔 系攞翻啲话题、啊，大家开心一下啊嘛。 嗱、哎，识做啊， 系啊，咪所以我真系觉得咧，唔好净系各自各打机，可以嘅话咧，即系用呢啲方法咧，就互相喺度即系交流一下，系啊，同埋你俾个小任务佢都几好噶，即系好似有啲唔一定系打打杀杀嗰啲咧， 唔会咁样噶， 佢就唔会，因为佢知道我打机实在太渣啦，佢绝对唔会交俾我，交俾我即系女街坊。一嚟咗，佢做咩死咗？ 冤家揾家啊，亦都唔系几 系啊。嗱，咁但系咧，除咗你话即系两公婆可以打机增进感情咧，咁啊有另一样嘢咧，都同感情有关，好搞笑。打机咧，原来佢话大家心目中咧就梗系希望话尽快打爆机啦、 嗯。 所谓打爆机，即系话可以打到个 完成一个 game 系啦，完成晒成个 game， 或者去到终点就打败个大佬啦。咁、但系咧，原来佢话日本咧。佢話有一個好獨特嘅打機文化咧，就係好多人就嚟打爆機啦。譬如你會知噶嘛，可能你打嗰啲冒險遊戲咧，你知道哦，我哋嘅終極大佬咧就嗰只嗰條大惡龍。咁咧你已經打到差唔多啦，可能你仲爭一關咧，你知道咧下一關咧個敵人咧就係條大惡龍，你打贏佢就爆機噶啦。咁你會知個進度噶嘛？佢話咧，竟然有啲日本嘅網友咧，佢一去到呢個位咧，佢就話我會唔打落去噶啦。即系话 佢唔完成佢最后嗰一个任务喎、 啊。系啦，系啦。如果我哋用一个搭车嘅比喻咧，终点站咧就系呢个上环站就 系 终点嚟嘅。你唔落车，唔系你落车啊！你唔俾架车去到上环啊！你去到金钟咧，你就话我唔坐啦，我落车啦，我唔想坐到终点啊！咁样，点解咧嗱？ 唔舍得咯， 真系唔舍得。但系佢应该照计中意爆机噶嘛？叫佢中意爆機噶嘛？ 但係佢驚完成咗之後好空虛。 係啊，原來咧嗱，所以你不能不佩服咧。 好多人都係咁噶。 唔係好多人， 佢話係日本先會嘅，即係佢比較過 嘅。係咯，我諗香港會唔會有啲人？ 我都冇試過咁樣。香港咧，大家係賢德咧，快啲用所有方法咧，盡量打爆機啊嘛。佢話咧，日本咧，佢哋真係有呢種，我唔知呢啲係咪叫做個感情好細膩或者多愁善感咧。佢哋日本咧驚孤獨啊！佢話咧，原來話打機打到就嚟爆機嘅時候咧，就會失去動力，唔想再打。往往就會將佢擺低好耐，然後先至咧，哎好啦好啦，終於都要慢慢面對現實就打爆機啦。佢話原來咧喺日本嘅電玩文化裏面咧，有一個專有嘅名詞形容呢一種現象咧，就叫做温泉啊，唔係浸嗰啲温泉，係啦， 亦都唔係大家依偎嗰啲， 唔係喎，其實係呢個温泉，係 温泉啊， 係有温度嘅温泉在個泉喎，係啊，佢話咧因為佢哋最近有一個日本作家咧，佢就問呢個問題，佢話我打機打到就嚟爆機就唔想玩咧。你哋有冇人試過？點知個個都話 好多人有啊！ 有啊！佢話咧，仲有個前提嘅，佢話越係沉迷嗰啲遊戲咧，佢就越唔想打爆機。 哦， 因為可能咧就係、是推論 自拔 係啦。佢話你打咗咁多心機時間，你如果突然間咧爆機嘅話咧，你聽日咪冇得再打咯。 可以打第二個 game 噶嘛？ 但係唔同㗎， 你同埋有樣嘢係你完成咗啊嘛。 但係唔同㗎，我有啲明咧嗱，我用個比喻，可能阿彭程都會容易理解嘅追劇。 嗯。 当你追剧咧、 哎，我移得快啲远啊！ 嗱，哎，咁证明佢一啲都冇多愁善感。我有噶，我睇嗰啲剧集咧， 我顶唔顺噶。 我会，我睇嗰啲剧集咧，如果我望到个表咧，譬如佢话哦，原来仲有两集咧，你个心会话吓咁快冇啦，因为你知道咧，等于你陪你睇咗十几集嘅呢啲角色啦，嗰啲环境咧，会消失咗啊！佢會做完啊，話就話你可以睇第二套，但你睇第二套咧，你又未必會揾得翻嗰種咁樣嘅熟悉嘅情節嗰種感覺噶啦嘛。所以原來咧， 我明白你個感受，但係即係證明因為好精彩， 冇錯， 你好投入，所以你唔想完結， 係啦。 但係你唔覺得有啲嘢揈下揈下喺度，好似即係唔知幾時會再完成，可以繼續向前嘅感覺咩？ 點樣向前話？即係你想快啲完成咗佢。 係啦，咁完結咗佢啦，都好歹都一個結局，或者係咁講。 但有啲人就唔想要結局咯。佢有啲似咩咧？去旅行，你會唔會 唔想走？ 係啦，你去到臨尾嗰兩日咧，譬如你跟團嗰啲咧，嚇、啊，再兩日就走啊！你會唔捨得？ 即係你其實係好開心嘅時候，你咪唔想完結咯。 係啊，咁佢話佢有數字嘅，佢話咧佢哋原來2014年咧做過一個調查。佢有差唔多13%嘅人咧試過有呢一種所謂温泉嘅經驗啊，即係話咧比起打爆機嚟講咧，佢寧願停喺最尾嗰個關卡，佢覺得自己咧更加開心，佢唔想完咗佢啊咁樣。咁然後咧佢話佢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揾埋一啲外國人同日本人咧一齊做呢一個調查，就發現咧原來日本人咧就有好多都話咧佢哋有呢種温泉嘅行為啦。但系咧，外國人咧幾乎係零啊， 真係好難理解。 佢哋冇人理解，同埋佢哋話點解唔打？佢哋打爆佢啦，個 boss 喺前面咪打贏佢咯咁樣。所以呢、這個嗱，真係東西方文化咧，原來唔係淨喺嗰啲大嘅政治地方你睇到嘅，淨係打機破唔破關，要唔要咁快行到終點咧？原來都會有好深層次嘅分別喺度。 咁即係亂斬啫。 嗱，呢啲咪就係各位聽眾，呢啲咪冷酷咯。 我唔係冷酷啊。 佢呢啲咪話亂斬咯。我哋呢啲叫做咩？我哋呢啲唔捨得。 我哋嗰啲叫 我哋呢啲叫回憶。 我哋叫做向前看。 但我中意停留喺而家最美麗嘅風景裏邊。 冇啊，時間係唔等人嘅。 哎呀，我唔捨得，我哋就嚟完啦個節目。 冇錯啦，就係、是。 我要温泉。 我哋就同啲聽眾一齊温泉， 不停播歌啊！唔准逼佢去到四點啊！ 哦，歌就一定好多聽，因為一陣間翻嚟會有小白。 係啊，我唔要住啊，我要温泉、啊。 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入面點起腳尖，舞牌裏兜兜轉，轉身裏找光線，走快望天。路中有冇一同探險？沿途遇到麥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